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。又要说这句话了，音乐可以让我们远走高飞，在音乐的世界里可以有蓝天、碧海还有白云。各位好朋友，在周一的时候，在这个春天里都要干什么呢？今天是4月2号了，那么在这星期也还有着清明假期，这两天虽然炎热，但是也希望你的心聆听到这样的音乐你会喜欢。来看看各位好朋友都在做什么。天到了，首先看到一班的各位好朋友，一开始是我爱钢琴你好，还有 He 胡雪迪、艾朵尔，还有鹏鹏你好，会飞的老马，来自成都的 Sabrina， 哎，真的好久没有看到你了。他说逃离，躲进美好的音乐时光中，下午好。还有微笑说了，音乐动车同时响起，开启。微笑说了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音乐相伴。二班的 Andrew、 黄城、溪水长流、 Rebecca、 清秀、和风细雨、秋水风神，还有灯芯绒二、甲和山人、花把月、立本、云、灯芯绒都到了。怀哉虫、青云飘然，也许在周末空出的这两天，大家一直想等待着周一我们的相见吧。不知道周末的时候你有没有出去踏青、游山玩水、看花呢？还是音乐的世界最美好、最清净，是这样吗？ 听到的是莫扎特和钢琴的奏鸣曲，这是他的作品293。很多朋友喜欢莫扎特的音乐，尤其我觉得是在，我也经常说，莫扎特的音乐就像是古典音乐当中的嫩芽儿。尤其是在春天来聆听，对他的早期作品来说也更是这样。而有的朋友我记得喜欢钢琴，有的朋友喜欢小提琴，那么钢琴和小提琴在一起融合的音乐呢，就是在这里了。听了让人心情好愉快，你是指刚才的大海，还是指现在的莫扎特呢？莫扎特的音乐很多都是这样，我觉得他也是古典作品中非常纯净的一位作曲家，他的音乐非常纯净。林蕾说了，美好的音乐能够驱散眼前的阴霾，是这样的。吕贝卡也说，跟着音乐踏上上班的路，下午上班呀，注意安全。首关于大海的音乐叫做《黄昏的海岸》，而这一首则是《航行》。因为有朋友说古典流行是音乐的列车，不过今天我觉得我们一部分要带你去在海上出游，真想浸润在这一片阳光的海面上啊。

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中度到重度霾，傍晚北部地区有浮尘，北转南风二级，最高气温2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夜间多云，局地有扬沙，南转北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，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九七四半点资讯。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欢迎新老顾客光临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，来关注一组电影方面的消息。根据国家电影局提供的数据，2018年一季度全国电影市场共产出票房202.17亿元，较去年的144.6亿上涨39.82%，观影人次5.61亿，较去年的4.11亿增长36.44%，其中国产电影票房产出150亿元，占比达74.2%。去年同期国产影片票房77.65亿，占比为53.7%。一季度国产影片票房同比增长达到93.17%，202.17亿的单季度票房折合美元约32.2亿，超过了北美市场2015年第二季度30.85亿美元的成绩，也刷新了电影史上单季度国家电影市场的最新纪录。作为国内唯一官方的微电影展映活动，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三届国际微电影展映盛典近日举行，杨澜、严华、王劲松、孙维民、张光北等到场助阵。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三届国际微电影展映活动共征集微电影作品7300部，最终评选出优秀作品173部，优秀组织单位15家。中宣部宣教局特为本次活动推荐的5部微电影作品《大功三连》《绝壁天渠》《燃灯者》《生命界碑》《太行山上新愚公》也在现场进行了展示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：15点和你一起唱，16点战马能量音乐，17点娱乐最王牌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古典也流行。 2018年，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，凌晨3点到4点，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.4。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，云卷云舒吧。我是古月，欢迎收听。 有没有觉得这才是春天呢？有一种纤细的绿绿的嫩芽，好像柔弱而嫩绿的柳枝，在暖暖的春风中摇摆着，也像是刚刚抽出的嫩芽，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，但是虽然柔嫩，但是却有一种生机勃勃的生命力。而这首曲子则叫的是初恋，一样的感觉吧。广播网或者是听听 FM 可以找到古典也流行，听什么时候的回放都可以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古典的部分。在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曲当中，胡桃夹子当中有这样一首，真的是春回大地，好像百花开放的感觉，这首就是花之圆舞曲了。 行。首法式巧情歌，歌曲的名字叫做《爱的秘密》。其实，歌中唱到的，我觉得也是满满春天的味道。 Je voudrais crier au monde entier mon bonheur et ma joie de t'aimer si fort que ça. Mais toi et moi, nous n'avons pas 心静如水，心情有时也会回着音乐的起伏而摇摆着。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第一钢琴奏鸣曲，前些日子播过，不知道你还记得不？也是这种稚嫩的感觉，不过与一开始的莫扎特我们听到的作品293完全不同，那种蹦蹦跳跳，而是一种宁静的感觉。在今天节目最后，我要放一首古典，这首作品当中有勃勃的生命力，同样也是第一，这里来自马勒的第一交响曲。我们这里听到的是马勒的第一交响曲，音乐中我一直觉得这一乐章有着勃勃的生命力。这里是古典乐流行，在这个四月的第一个周一带给你初春的音乐，我觉得这些音乐是嫩嫩的，虽然现在不是春天，但是音乐让我们心情出游。好了，今天古典就到这里，让我们明天再会，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。 创军人荣耀，祝世界和平。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在中国武汉举办，军运会会歌及主题推广曲有奖征集火热进行中，详情请见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官方网站。参选作品请寄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电台军运会歌曲征集，邮编100022，咨询电话0108501-1401。 听，听江南三月烟雨愁。听，听人间四月锦似天，听，听鸟雀呼琴五月花，歌如春潮，曲似花海，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。千千阙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叫醒你的耳朵，凌晨1点到2点重播，余云主持千千阙歌，唱尽春日好梦酣 哟。